攻读生命记第33章。这是天主的人梅瑟此前赐予以色列子民的祝福。他说，上主由西乃而来，从色伊尔光照他的百姓，由帕兰山射出光辉，从卡德士的莫黎巴前进，由他的右边有烈火发出。你实在爱你的人民，众圣者都在你手中。他们匍匐在你脚前，领受你的教导。梅瑟给我们立定法律，作为雅各伯会众的产业时，人民的首领与以色列支派会合时，上主在耶稣荣中做了榜。愿勒乌本生存，不致灭亡。愿他的人数不再减少。他论及犹大这样说，上主，愿你俯听犹大的声音，令他重归自己的民族，以你的手为他交战，协助他抵抗他的仇敌。论及列位说，愿你将你的突名赐给列位，将你的乌灵赐给对你虔诚的人，就是你在马萨曾试探过，在莫里巴水旁曾考验过的人，也就是那些论及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没有顾及他们，对自己的兄弟不加重视，对自己的子女也漠不关心的人。他们只遵守你的话，持守你的盟约。他们要将你的诫命交给雅各伯，将你的法律授给以色列，在你面前献上馨香，在祭坛上献上全燔祭。上主，愿你降服他的勇力，悦纳他手中的作为。对反抗他的人，愿你打断他们的腰，使恼恨他们的人再也不得起立。论及本雅明说，上主所钟爱的，他必安居乐业，至高者日日庇护他，住在他两肩之间。论及若瑟说，愿他的地蒙受上主的降福，愿天上甘露，地下深藏的渊泉，因太阳而出产的美果，靠月亮而出产的宝物，太古山岳的珍品，永恒丘陵的美物，地上的宝物及其宝藏，以及住在荆棘丛中者的恩惠，都临到若瑟头上，降在兄弟中为首者的头顶上。他的健壮犹如投胎的公牛，他的双脚像是野牛的双脚，用以抵触万民，直到地极。这是厄弗拉因的万军，既是莫纳邪的劲旅。论及泽布隆说，泽布隆，你要在旅途中喜乐，至于你以撒加尔，你要在帐幕内欢乐。他们要邀请人民上山，在那里奉献阴献的祭祀，因为他们要吸收海洋的富饶，沙中潜藏的珍宝。论及加德说，那是加德扩张的，应受赞美。他卧下仿佛一只母狮，撕裂了人的手臂和头颅。他为自己选取了为首的一份，因为那原是为首领保留的一份。他走在人民之前，执行了上主的法令和他对以色列的旨意。论及丹说，丹好似由巴商跳出的幼狮。论及纳非塔里说，纳非塔里饱享恩爱，充满上主的降福，海和南部将是他的产业。论及阿希尔说，众子中最受降福的是阿希尔， 愿他获得兄弟的恩戴，在油中洗脚。愿你有铜铁的门栓，愿你一生不想安宁。没有一个像耶稣荣的天主的，他腾空驾云，在威严中来援助你。亘古的天主是你的避难所，他永远的手臂是你的支柱。他由你面前驱走了敌人，是他向你下令说，毁灭吧。因此以色列能以安居乐业。雅各伯的后裔定居在产粮出酒之地，天也从上降下甘露。以色列，你真是有福的，为上主所拯救的人民，有谁相似你？他是你护身的盾牌，是使你胜利的刀剑。你的仇敌必将侍奉你，而你却要践踏他们的背脊。